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早上好，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都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希望知道现在谁已经起床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非常想知道大家起床以后是正在洗脸，还是在刷牙，还是在吃早餐的水水。 就是你想知道的更加具体一些，是吗？ 就是细节王。 嗯，好嘞。那这样啊，今天是一个周日了，还是有很多很新鲜的资讯想要带给大家。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特别特别特别的酷。那如果大家想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很简单 ，FM 98.2或者是 AM 927。那如果想收看的话，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了。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 你知道吗，昨天我听说了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有多感人？ 就是我大概在3个月之前去一个朋友家玩的时候，就是去他们家喝酒，然后呢就发现他买了一只很可爱很可爱的苏格兰折耳猫。但是当时那个猫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肚子， 它的耳朵是折着的。 对，是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耳朵为什么不展开？然后他就跟我说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然后它的肚子就肿，就是胀得像一个球一样。就是它不是正常的胖。就是它，你一看就知道它生病了。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朋友说，我说你一定要带咪咪，因为它这只猫叫咪咪嘛。我就说你一定要带咪咪去那个医院看一看。我说它这个肯定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胖。然后带去以后发现是猫类的近乎于绝症的一种病。 天哪。 然后当时他跟我，就当时我也是听别的朋友说起来说，就是咪咪得了绝症，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挺难过，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挺伤心的。然后昨天的时候我看他发了咪咪的照片。因为当时说绝症也活不过一个月。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发微信问他， 咪咪逍遥似神仙是吗？ 我就问他，然后他说咪咪快好了，说基本上已经快痊愈了。然后他说但是把他就是这个病把他都治穷了。然后你知道咪咪前后就大概花了他多少钱吗？ 哎，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故事这么长，到底在铺垫啥？ 你就知道他前后花了多少钱吗？为这只猫治病？ 5万。 10万。 哇， 是不是挺感人的？ 是的，是的， 就是为了一只爱猫，然后真的是花了10万块钱，前前后后，而且这只猫其实是一只就是很小的猫，才2-3个月。 因为我觉得很多所以说它养的时间并不长， 就刚养， 还蛮像自己的孩子的感觉。 对啊， 它去哪儿弄的这只猫啊？刚弄来，然后就会发现有绝症。 对啊， 这是命运的安排，是吗？ 是命运的安排，在早间在好奇头条号之前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此生有真情，人间有大爱，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是吗？ 对。 从今天早上水水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痕迹。那咱们抓紧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好不好？来， 好奇 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奇头条号。那在今天早上呢，要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一组艺术的快讯。昨天的那个艺术家嘉宾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有没有？ 有。 然后今天其实在早上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看似无厘头但是非常非常艺术的一些资讯。那首先我们要从就是在现在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展览说起。那这个展览有一个展品的装置的展品叫做美国。 这个 大家来看一看。 哇，就是一个金马桶是吗？ 对，这是纯金打造的马桶。然后呢，这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他主要想表达的呢，他没直说。但是呢，这个美国这个装置可以使用的这个感觉啊，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就是这是真正可以供人如厕的一个纯金的马桶。 我舍不得，纯金的马桶哎。 对。24K 纯金， 感觉好像一个马桶如果要用纯金的打造应该要花很多金子。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意，这个艺术家为什么要用纯金的马桶来表现美国这个主题呢？ 这个其实哦是 18K 的，说错了，我刚刚说的 24K、 行，差不多了，八星八钻好了吧。18K 和 24K 的也无所谓啦，能用纯金打造已经很厉害了。 对， 18K 的纯金的马桶，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呢？ 其实说实话，现在的当代艺术家越来越不愿意去解释自己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你想想 18K 纯金厕所美国马桶，就等等的意象就叠加在一起，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 奢靡，淘金潮， 类似。 发达。 富贵呢？ 迪拜。看到的是这些，好不好？ 然后在伦敦。 在伦敦怎么了呢？ 就大家伦敦啊。 神经病。这么贵的马桶就不要借给别人了好不好？还伦敦。 他这个是真的是让人们真的要去上厕所的了。他是一个。 你是说在那个展览上吗？ 对，就装置加行为。 在那个展览上。 对。 是封闭空间吗？还是就在那个开放空间的角落里？ Miss 十万个为什么。You ask me, I ask who. 不是，他的意思是这个马桶可以真的上厕所，但是并没有邀请 everybody 去上厕所吧。 他是这样的，他说参观者能走进卫生间欣赏，甚至直接如厕，是可以直接如厕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有一个展览是有个卫生间的空间的。 对， 你看他说的是参观者可走进卫生间欣赏嘛。所以是可以关门的，对不对？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 18K 金纯金打造的马桶，必然是有几个监视器对着的。不可能把它放在视觉的盲角。 那可能只能需要自己带一个防的什么什么防拍摄的罩子，防拍摄的袍子之类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的那个雨衣，特别逗，它其实是一个斗笠，然后那个斗笠还外头套了一层那个防水的罩子，就基本上是那个小朋友，穿上那个斗笠之后， 移动空间 全身就是被就是被罩住的，所以应该弄一个黑色的布的。 你知道就是早上如果北京下雨的话，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就是在自己身上搭了个棚。你看过那种雨衣吗？ 没有。 就是 小的时候穿的那种雨衣吗？ 就是从头到脚，然后他还要搭呀，他要把那个身上全都搭下来，然后还要把那车也搭一下。 我知道啊，那种雨衣，就是从小就有的那种雨衣嘛，还说现在有新型的。 主要是你小时候和我过得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小时候有啥。 就是正常的雨衣啊，就是一件斗篷感觉。 你知道，就是会穿雨衣的城市，就说明这城市不常下雨。 为什么？ 因为在贵阳这样的城市，你每天都要带伞 啊。有道理，因为我们是随身带伞的。 对啊， 觉得伞是最方便的。如果一年要下很多天雨的话， 对的。 所以还好，山东还没有那么爱下雨了。 所以也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金马桶，大家如果是在。大家如果是在纽约古根海姆的艺术馆的游览当中，可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装置作品，好不好？ 好的， 然后紧接着， 你知道吗？因为一般情况下，金和马后面字我会接奖。就是来自金马奖的一组快讯，然后你刚才特别淡定的说，今天早上先告诉大家，在纽约有这么一个金马桶。 多好的征兆啊，对不对？ 特别好。 但我觉得打造一个金马桶的钱应该可以打造一整个家庭的装潢了吧。 我不知道。看你全家的装潢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要全用纯金的话，那一个金马桶的这个费用可能是不够。 哟，山太太最近对金价不是很了解啊。 不了解啊？为什么会了解金价呢？ 我以为中国大妈都特别了解金价呀。好，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伦敦的一条资讯啊，乖，好好听资讯， 来吧。 在英国伦敦，西班牙艺术家 Maria 在泰晤士河畔呢，是放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名为未来尘埃的一个装置，叫做 Future Dust。那从去年开始，你知道它是怎么样吗？它顺着泰晤士河一路往下，在40多个国家的海岸边收集塑料垃圾，然后按照颜色进行归类，然后他希望借此装置向人们展示水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人们眼前的垃圾变成后来的尘埃，展现给大家。 就是现在放出来的这张图片是不是？ 对，你会喜欢这个概念吗？就是成天在河边捡垃圾。 我不喜欢。 是吗？ 我不喜欢垃圾。 你这讲的跟谁喜欢垃圾似的。 真的。即使它被做成艺术品，我可能还是不想看到。我可能知道这样的作品它是有一个警示作用的。但你看到的时候，你很难产生喜欢的情绪吧。你只是觉得哇厉害，哇我应该少丢垃圾，哇我们应该保护环境。难道我会说哇我好喜欢这些尘埃吗？对不对？ 就喜欢这个概念啊，喜欢这个 idea。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大家起床了吗？ 没有。 没有人 起床。没有人起床。 我和珊珊今天早上都没有这个点名表扬的机会啊，这个很奇怪。我觉得肯定发生了啥事儿。OK。 因为是周日吧，因为周日大家早上总想睡个懒觉嘛。 OK。 比如说我的朋友基爷那点事儿，昨天他也喝多了，他今天早上肯定是起不来了，后半集可能能来今天的节目。 OK， 好，紧接着我们来看在德国的一个艺术项目，是在德国的杜伊斯堡，当地呢是打造了一个巨型的沙雕城堡，那是为了是要打破世界纪录。那这个沙雕的城堡耗费的沙子是在3500吨，那专家预计其高度可以达到15.5米。那据悉，吉尼斯认证官方将在9月1号为其测高。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沙雕的城堡呢，是来自印度，是高14.82米。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就是沙雕的城堡能够建成的话呢，是能够打破印度的这个记录，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沙雕城堡。 现在我看到的这张是效果图是吗？ 不是，是已经搭好了。 那刚才为什么说如果能够建成的话？ 不，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在9月1号的时候给他做了测量，然后他是达到了15.5米，所以他已经成为这个 世界上最高的沙雕城堡了，是吗？ 所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一群就是测量员，有的时候人生应该蛮精彩的。应该会去测量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我觉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件奇奇怪怪的事情的一个集合体。 对，就比如说你连续张嘴10年，就肯定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标准吧。 它好像就是你只要在特定的标准和范围内做了这个极限的事儿，然后登记， 你就可以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应该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努力努力，就发现自己一下，发现一下自己吉尼斯的潜质，好不好？ 我觉得人生没有必要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活着。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很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个故意的去创造这个纪录的人都是有一些偏执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常人做不到的行为。有很多吉尼斯世界纪录都是属于纯粹的在重复或者是怎样吧。我觉得像比如说一些厨师，他去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觉得挺好的。 创造了啥呀？厨师 比如说一分钟可以切多少根土豆丝，一定是有这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肯定有，肯定有。 咱们来想想会有什么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是从厨师方面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一分钟能切多少土豆丝儿， 对， 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胡萝卜丝儿鸡丝儿。 怪不得你刚才把土豆丝的重音放到了土豆丝上，土豆丝。但是好像就是咱们常人也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很大的动力，也没有必要非要想着去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没有那么酷了。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对， 而且貌似是申请费用也不少。所以这个组织其实也是在靠这个有一些经济上的来源。所以也不像以前感觉那么独特了。对不对？ 但是的确还是像水水说的一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个工作人员、各种测量员、各种去监督成果的人员，应该是生活非常的精彩， 很精彩。 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已经被评为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些，可能还不如，申请了许多年但就是没有打破的那种故事精彩一些。 你说实话，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啊，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执念，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我们报过有一个老大爷，就每年都高考， 对 不对？ 是吧？ 然后每年都考，就是不复习。 可是我觉得执念是要这个样子的，如果它成为你的动力还好，但如果执念会困扰你，执念就是一件很差的事情，对吧？那时候就要考虑怎么样才能够放下执念嘛。 对。就是我最近发现有很多组那个，就是这个放下执念的那个老和尚和一个年轻人的那个故事，你听过吗？ 没有没有，你快给我讲。我是一个年轻人，你是一个老和尚， 对 吧？对， 就是， 中国大爷都喜欢讲这样的故事。 就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到就是庙里面去拜见一个高僧，然后他说高僧，我真的就是放不下，他说我心中有执念放不下。然后高僧就给了他一个杯子，往里边倒开水。 我听过。 然后这年轻人就他一下杯子就落地摔碎了。这年轻人就说，大师我懂了。然后大师没有说话。然后这年轻人就说，痛了自然就会放下。然后大师满意的点点头。好，然后紧接着又有一个年轻人去找大师，然后他说，大师我今天被碰瓷儿了。就是在路边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就是让我好像砸碎了一个瓶子，就让我赔他30000。然后大师就给了他一个杯子，然后开始往里面倒开水。然后他就是被烫到，然后杯子掉在了地上。他说，大师我明白了，要舍得才能痛，就是痛过舍得也就放下了。大师说，不对，我刚刚那个杯子是清朝的，10万块钱一个。 大师也是干这行的，是吗？ 然后又有一个年轻人去找大师，说，大师，我其实是一个受虐狂，就我总是通过受虐得到一种快感。然后大师就说，你拿着这个杯子，然后大师往里面倒开水，然后那个人就紧紧地握住杯子，说，好舒服。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开水救一切，对吧？ 对， 多喝热水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从这个哲学的心理的角度就给出的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 对，就下雨可以，但是不能下开水。对吧？所以刚刚也是， 我觉得你的梗真的就是你顾及一下逻辑好不好，下开水是怎么出来的。 你没有听过这个梗吗？ 我听过呀，但是相关吗？ 相关了。 好吧。 都是开水啊。 好。 好不好？我们再来看， 你开心就好，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的一个，就是艺术的快讯，是中国艺术家刘建华他的作品《漂移的风景》将会出现在日本的一个海滩上。然后这《漂移的风景》呢，其实实际上是他自己做的各种各样的瓶子，陶瓷的瓶子，然后会堆在别人的海岸上啊，别人呢，日本的海岸上。 这是这张图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海边。然后在海岸上，这是陶瓷的瓶子是吗？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呼吁大家保护环境吗？ 对。 就希望大家不要往大海里面扔瓶子，是这个意思吧？ 嗯。 我还蛮喜欢这个概念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那个对这个跟刚才那个尘埃的， 其实它不是这个概念。 那它干嘛呢？它什么意思呢？ 它是表达一种历史和时间的观念。 在海边，为什么？ 嗯。哎 ，anyway 了，莫说这些。 为什么没说这些？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噻，他为什么在海边摆那陶瓷瓶子嘛？ 我跟你说，下面我跟你讲一条新闻，你会马上忘记陶瓷的瓶子。 嗯，好的。 因为最近在网上很火一个8岁的重庆的娃， 嗯， 一个人去吃火锅的这个新闻真的是炸了。我跟你说，为什么就会炸了？ 为什么会炸？ 是 8岁的娃儿去吃火锅还蛮可爱的，但是他到底为什么会去一个人吃火锅呢？在这之前还是跟咱们的这好朋友打个招呼哈。 嗯、 有一个人终于起床了，02060008008。 好的，008。 他起床了， 嗯， 然后还跟咱们说了好几句话啊、早上好，你可不可以改个名字啊？你可以改成008也可以。 我们就直接叫他008就好了 嘛。行的、嗯，没问题。 你知道吗？就是有这样一条朋友圈， 8岁的娃 说，唐钱钱。我紧捏死条喊子、 嗯、 暑假最后一天他自己在家，我临时加班，就让他自己拿钱，这是一个8岁的小孩啊，早上留了20块钱在桌子上，让他去后门那边吃饭。 唐钱钱是他妹妹是不是？ 是他儿，嗯，是他儿子好像、 啊、你吓我一跳、嗯、就是谁给谁留，他妈给这个8岁的小孩留纸条是吧？ 没有，他妈妈写了一个朋友圈。嗯，然后他说8:30忙完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谁知道他竟然一个人在烫老火锅。这就是我赶到的时候看见的这个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啊。 嗯， 背着小书包在蛋炒饭，点了毛肚、鸭血、梅林、酥肉、香菇，旁边那桌的、嗯旁边那桌的娘娘正对着他拍照发朋友圈，秋儿在加茶，老板问他要加茶不 加菜不， 他就说乖，他然后老板说他乖有礼貌，管他有不有钱哦。 啊，一个娃儿我请他也没什么问题， 我请他没没啥子 啊。 然后说果不出我所料，以前就是怀揣着这个，你看100多不到20吃了100多块钱的火锅。 要不然我来念。 嗯，是不是是不是超社会的？ 嗯，超社会，社会我前哥、嗯、 对不对？ 是吧、 嗯、 我觉得他妈这条朋友圈发的特别特别有意思，他后面也说了哈，说这个果然果不出我所料，以前哥的江湖经验应该晓得20人吃不到火锅，别什么别个揣起压岁钱100多出来超社会的，哦，是这个意思啊、 嗯、 啊，吃跑堂的不是大哥、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圈的主要问题在于妈妈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是大家 写作文怎么会有这种类似，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用城府说的是吧， 大家很喜欢， 嗯， 就这种表达方法很社会。 就不通顺啊，他的语气，我的意思是 其实实际上是通顺的、 嗯、他是用重庆话 的 那个感觉说的是吧、 嗯、 啊，应该是、 嗯嗯嗯、 重庆普通话可能念起来就会顺很多， 对，就唐钱钱我敬你是条汉子、 嗯、 这样的一个帖子现在是火了、 嗯、所以最后到底花了多少钱去吃火锅？ 20？ 怎么可能呢，他没有点，就是老板只收了20的意思吗？ 对呀、 啊 哦、要不然怎么是在社会呢、哦、你想一个8岁的娃、 嗯、 走进一家火锅店，他点了这么多，然后他最后说叔叔我只有20，你能拿他怎么样、 嗯、对、 哦、对不对， 老板本来也挺喜欢 他 的嘛， 他又 很可爱很真诚， 嗯、所以妈妈给他留了20块钱，他去了一家火锅店，拿20块钱吃了一顿火锅大餐。 对， 嗯， 价值120元的火锅大餐，我下了一个小票、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重庆火锅账单是吗？ 你看120元哎， 嗯， 这就叫什么呢？20元套120元的火锅、 嗯， 是不是超社会？ 投资回报率好几百这种感觉，嗯、 有没有？ 有。 然后其实实际上这件事情在重庆并不是一件很就是很难得见到的事情， 嗯， 就是 重庆的娃娃这么社会吗？ 就是你看，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他说啊，他说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唐就在一些人看来，唐钱钱非常会吃火锅、 嗯， 那点的呢，基本都是老火锅的必点菜，比如说 毛肚、 鸭血、酥肉、嗯，都是好吃不贵的菜。 嗯， 那在烫菜的时候呢，唐钱钱有些够不到，店员担心他被油烫着了， 嗯、 还要拿漏勺来帮他烫。 嗯、 唐钱钱却一脸没事，说自己能行，得行，我就是要烫熟了才捞。站起来了， 坚强， 厉不厉害？ 厉害，很励志。 其实像唐钱钱这样的就是重庆小孩还有很多。 为什么还有很多？ 就是、因为重庆人真的太喜欢吃火锅了、而且重庆人我觉得身上是有江湖气。你没见着所有 的 重庆菜都叫重庆 江湖 菜 是吧？说的我都想吃火锅了， 对不对？ 昨天聊完节目想下节目去吃龙须面，今天聊完节目想去吃个 火锅。 我看到风爱我别走来了，偷偷的分享了主播求么么哒。 哇，风爱我别走很久没 很久没来了，其实他偶尔会出现，只是他不太说话现在。是吧？为什么呢？爱我别走，是不是很久没有送你歌曲了？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你要送啥歌？ 爱我别走。 如果你 这个不好的预感是不是被打破的太快了？ 不要听见你 真 的 说 出口， 再给我 一点温柔。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去一家朝鲜餐厅吃饭吗？那家朝鲜餐厅是带那个表演的，就是有姑娘会进来唱歌跳舞，然后所以房间里面是带音响的，结果他们走了之后我们自己就唱嗨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餐厅赫然写着10点停止营业，然后我们唱到10点半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小姑娘就不时的就是进来探头看一下这群人什么时候走，然后在他看了3-4次之后，我们终于不好意思了，我们想着我们换一家吧，然后换了个烤串店，也没有换 KTV， 有的时候就还是蛮想唱歌的，所以咱们唱了这么久，哎，我别走也没有再冒泡，好心酸。好吧， 然后我把这条新闻再补充说完吧。 唐钱钱又出了什么幺蛾子？ 就是唐钱钱他妈妈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段子手，你知道吧？说他写的那段 职业段子手， 就他那段朋友圈真的是让人觉得太有意思了。 不是职业段子手，你是一种表达是吧？ 就是他的水平堪称段子手嘛，对不对？然后见到妈妈，就是钱钱立刻从大哥变小弟，担心自己被骂。他一边告诉妈妈自己反锁了房门，一边让妈妈你躲死电猫都，不贵好吃划得着。 他的原话是吗？不贵好吃划得着。 而且他还跟他妈妈说，你们的心也太大了，我要是我不下来，就是你都担，就是都不担心他没有钱结账吗？然后就是钱钱马上说，我带了钱的，我算了的，够付，还有多的。我想问问小孩，你点了120块钱的菜，你带了20块钱，哪会多的有？ 所以最后妈妈肯定是把账单付了的啊、妈妈下来接他了嘛？ 对， 妈妈还赶上吃毛肚了。 但其实这个火锅店的老板已经表示了，说小孩子很可爱。 对的，刚才说了 嘛， 对对，但最后妈妈一定会是会付的啦。 对，那这样一个火锅的资讯完了以后呢，好奇头条号这个环节的内容也差不多是这样。我们要不要听一首火锅底料啊？ 好的，必须的。来吧，一首火锅底料送给大家，待会儿见。 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我和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月才几号，都不要老，来跟头跳，一口熬下鸡油汤汤的跟头冒，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卡西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多人为几顿都哭，让俺你玩豆腐打起别地里青豆露，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拉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找一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叫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老哥有两个帅的人一般很混，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狗，老哥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疯，要老玩满地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大哥不用讲的太多， GAI 来咯小镇实现快走走，老子是火锅是火锅底料，叫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 兰州一直往上跟斗气场，练师傅渡口号造就喊亮，开水来喽给老子让，看不到路哈我横冲直撞，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越有钱爱你只有睡在房间，从来不跟家朋友讲啥子导演，过一灯照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 Hold up， 少睡点觉多看电报，富家富为玩少大少老，福楼找超衣服和帽， Rockstar 都是要被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穿了绿色的裙子，觉得自己就像小草一样有新生力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穿了黑色的衣服深蓝色的裤子黑色的鞋子加黑色的袜子，觉得自己走在街上就像一坨乌云的水水。好吧， 需要抱得这么细吗？ 乌云盖小草。 大家好，我是今天穿了绿色的裙子，手上戴了一个棕色的皮筋，底下穿了一双黑色的鞋，里面穿了一双黄色的袜子的珊珊。 还有什么物件没抱吗？ 有，还是有挺多的，就跟你没抱的也差不多了，反正 比我多一件。 这里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路，快停车快停车。一大早做什么？ 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您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分别是您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键。 是的，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OK， 那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时段，那就是翻滚朋 友 圈。那在翻滚朋友圈第一条带来的消息，其实实际上是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多那个号都在推荐的一类的消息。就是相亲角、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是七夕， 可能 所以说大家可能就是关于相亲的这个话题又炒得很热。 七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家里捶胸顿足，为什么没有男生女生的那个可以陪我过七夕？然后现在七夕的热度过去了，开始冷静下来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了，对不对？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之前不是跟你分析过，就北京其实实际上是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单身聚集区的吗？来，知识点来了，敲黑板在哪儿？ 不重要，因为我不单身，我不关注这件事情。 哎呦， 哈哈哈哈哈！我不需要去单身聚集区二环。 二环是已婚聚集区。 二环是已婚聚集区，尤其是水水居住的那一片儿。 我们家就是那个楼啊，真的到处都是狗狗啊、小孩啊什么的、这两种让我觉得人生很艰难的东西。 哎，单身聚集区在哪来着？ 上帝。 对，就是、因为那个科技企业比较多， 对，IT 男，然后码农什么的，对，然后但其实实际上不管哪里的单身聚集区有多大，始终最关键的就是没有地方，在这个宇宙里没有地方能够比上海的人民广场更加被值得称作相亲的宇宙中心。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有一个姑娘向我看过来。垮了垮了垮了垮了。 你能不能就是押韵一点？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原来每个人都在相亲。 好到哪里去啊？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希望找到一个人在一起。是押韵了的，只是调不对，下半段到底是什么调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哒哒哒哒哒哒。 对不起， 我要 对不起大家，这位艺术家，请你原谅我们。 我要就是播这条新闻了。 嗯，好的。 就是其实前不久是有一条，就是叫做中国式相亲鄙视链。 嗯， 来就是进行了一个就是公布， 谁鄙视谁啊？到底谁的条件会更好一些？ 这样吧，我来跟你说，然后你来排列一下， 好好， 你觉得就这样？你来说，你觉得谁最差，谁更差，好不好？ 行的，就不能谁更好，或者谁好谁更好吗？咱们人说能不能积极的这种态度？ 鄙视链嘛，鄙视链肯定是要觉得更差。北京户口和貌美如花， 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更差，就貌美如花。更好，那你要说貌美如花呀？ 你让我说 更 差， 对， 更差是吗？ 差呀， 貌美如花， 貌美如花和容貌一般。 哎，坏了，这个不好说呀，因为平时谈恋爱的时候，那肯定是容貌一般，但是在相亲的时候，或许容貌一般更占优势，所以貌美如花， 还是貌美如花吗？啊。 所以最后在我的排名下，貌美如花排到了最底端，是吗？ 貌美如花和女博士， 女博士，女博士，女博士， 好，最后一个，女博士和属羊。 我的天哪，我的属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相亲有很多是需要考虑父母的意见的，然后有可能甚至是父母去替孩子相亲的，他们可能会比较在意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只是就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女生属羊怎么了呢？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其实非常没有道理，有一种老人会认为有些老人会认为属羊的命不好 啊。 是 这样。 我不知道啊。 那你很幸运哎。 为什么？我是属马的， 再过半年命就不好了。 属马的命很好，在老人的眼里就是大属相嘛。龙啊，马啊，还有虎啊，这都是大属相。但是其实我就在想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非要按这个讲的话，按照中国的这个生肖文化来讲的话，马和羊是六合的。你知道六合是什么概念吗？就是12个生肖，然后两两会组成一组，这两个生肖是特别合的啊，就是基本上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能够大富大贵的意思，做事情就特别的顺利，就建议你找合伙人就会找这样的这样的生肖。但是那既然羊命不好，马命好，他俩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大合了呢？那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悖论啊，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生肖的这个可能大家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就是相信之类的， 我会相信，我有点点信， 这个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判断依据，就不太好了，对不对？ 当然了，包括咱们之前分享的一个研究报告嘛，知识点来了，雨云水，之前这不是美国一个非常就是有权威性的科研机构发表了一篇论文吗？说中国不是信大属相这件事情吗？他们真的发现龙年出生的孩子学习成绩会比较好。然后最后发现是为什么呢？云水知识点。 是因为就是属龙的这些孩子的家长，真的会因为就是望子成龙这样的心理，而去给他们更多的期待和更多的培养，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龙年出生的小孩，其实在客观上会比其他年的小孩好像显得更优秀的感觉。 他是会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是一个经典的自我验证性的这种预言， 对， 是因为我这孩子属龙，他已经特别特别厉害，所以我要好好培养他，好好培养他，就因为你这种心态，所以他真的被培养得很好啊。其实你把一个属羊的孩子抱过来跟他说他属龙，然后你从头开始养，他也会培养成那样的。 对，但是我觉得世间还是有一些就是 玄妙的不可言说的，是吧？ 的东西，对不对？ 还是会有一点点。所以说我的鄙视链排的对不对？属羊 你的鄙视链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错的 啊。所以说那貌美如花比北京户口好， 北京户口比貌美如花好吗？你第一个排的是北京户口比貌美如花好，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 那你第一个是对的， 所以貌美如花是在 貌美如花其实是在第二位，就貌美如花肯定还是要大于容貌一般的。 是吗？ 然后容貌一般大于女博士，女博士大于属羊。 你是这么给我排的是吧？按鄙视链的1、2、3、4、5，1+2、2+3、3+4、4+5分别顺下来， 是这样顺下来的。所以说，其实实际上这条鄙视链出来了以后，大家都开始去就是往自己身上带，你明白吗？ 明白。 就比如说现在有两个媒体的记者，他们其实就是亲历就是相亲角，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女生的条件是这样的啊，女生的记者，这女记者的条件，她说自己是这样的，传媒专业硕士毕业，你不要有点反应吗？传媒专业硕士毕业啊，独生女，南方人，父母都是公务员，没有北京户口，然后呢 在相亲恋当中，他的就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点，是在于他是91年的。 你应该把所有的直接告诉我，91年属羊嘛， 嗯、 对吧？ 对，属羊。 对、 嗯、 你把所有条件直接客观告诉我，告诉你作为家长哪里不看好。 嗯，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的，嗯 嗯, 嗯。 然后男生是这样的啊，就这两个人、嗯， 我觉得这个女孩的问题， 相亲 是的，我知道是分别相亲、 嗯。 这个女孩的学历还不错，但是她是传媒专业的，就有点点小小问题，在家长看来，对吧？嗯， 哎，传媒问题 认真的，如果你分那个专业鄙视链的话，绝对有一些是，比如说你教育类专业、 嗯， 一定是要优于传媒专业的吧？嗯 嗯， 对吧？传媒专业肯定是那种社会型的工作嘛， 嗯、 会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不利于婚姻和家庭稳定的。 我的天哪，吴珊珊！ 嗯，然后他是、嗯、父母都是公务员，这点非常好， 非常好，对不对？ 嗯 嗯, 嗯，但是九一年属羊，可能在相亲的鄙视链里的确会稍微有一些劣势。感觉好像我现在应该有一个适婚年龄的儿子在挑女朋友一样， 辛苦，真的。 哦，其实我真的不会挑这些、嗯，你只是说这种世俗的一些成见嘛， 嗯， 会的确吃这些亏。 男记者，91年出生，辽宁人。本科学历，身高1.79米，没有北京户口，互联网工作， 嗯、 父母经商。 那、哦，如果我有女儿，我真的不建议她选这个男生。很不稳定啊，就没有听到任何一条稳定的因素，嗯，除非巨帅，颜值即正义，他长得像吴彦祖，我就原谅他。 OK， 所以最后的结果怎样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人理， 真的假的？我不相信。你是认真的吗？ 开玩笑啦，就是这个女孩子很抢手了。 嗯， 这女孩子很抢手，男记者不是很招待见。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很合理， 嗯， 很合理。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以我们的那个就是判断去判断，就是相亲角的判断，基本上都是准的。 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是知道这些成见是什么，以及成见在哪里的。嗯，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慢慢的去破除这些成见嘛。 嗯嗯。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相亲这个事情。说起来就是很简单， 嗯， 但其实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嗯， 就你从就是比如说在相亲角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在聊天当中， 嗯， 能够特别明显的感觉说这个社会上现在正在流行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嗯。 然后我觉得像大爷大妈的这些观点也不一定全都是不对的， 嗯， 因为好像相亲你是为了结婚去的嘛， 嗯， 结婚它是一件很稳定的事情，它是一件长久的事情，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要求对对方那些条件的稳定性上要求更高， 对 吧？对， 嗯、 哎， 所以 都无可厚非啦，总会选到自己合适的。 嗯，但还是要努力啦，努力让自己爬到鄙视链还是要顶端一点。 但是你知道，其实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我已经忘了哈哪本书，然后那本书有一个、 嗯、 调查的结果显示、 嗯、 是美国的一个调查，一个研究机构，大多数人最后找到的那个真爱和真命天子都是在5个街区之内的。 五个街区、嗯、 是的。 街区的意思就是，其实美国的街区的意思就是说一条街和一条街之间叫街区。 对的对的，嗯， 很近哎、欸、那如果这样的话， 嗯，后来我才发现有一些道理在， 什么 是什么道理在呢？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道理在于，如果家离得近的话，就真的很容易培养出感情。你想想，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喜欢一个女生，嗯，大家如果家离得近，你自然而然就会多了很多借口，经常出来约一约嘛， 嗯， 吃个饭啊，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周边的公园啊，自然而然的感情就培养出来了。 但是在你家旁边5个街区的范围内，真的会存在你的真命天子或者陪你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吗？ 其实真命天子是什么呢？咱别讨论爱情这个深奥的话题了，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小数据哈。 好好好， 大多数人最后找到的是在5个街区之内的、 嗯、 包括其实我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在北京这样的节奏很快的这样的城市、 嗯、 如果真的是生活的这个范围很远完全不搭边的话，就经常是虽然是在一个城市，也跟异地恋一样吧，嗯， 应该是吧。反正清华东门的阿姨也不愿意和就北大西门的保安恋爱， 嗯、 因为异地恋嘛， 校园没有那么大。 Okay, 有这么远吗？ 那上面就是以上呢，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关于相亲的一个资讯了。 嗯， 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相亲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有好运。如果你在相亲的话， 嗯，嗯，好吧，祝大家找到人生当中的真爱。 要留意自己5个街区以内的距离，好不好？ 嗯、多出去转悠转悠。 交友软件设定的范围内，其实可以设定在5个街区 以内。嗯，5个街区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智能范围吧。 哎，说实话， 10公里。 没有 没有十公里，五公里。 你知道一个街区大概多大吗？ 就是一条街对吧？ 一个街区大概可能也就是不到100米。 嗯。 所以他 说 的五个， 长度还是 对长度、哦、长度、嗯。所以他说的五个街区的意思，差不多就是500米左右。嗯嗯 500米有点太夸张了。 但他说的 blocks 啊，在美国的 block， 嗯， 就是一条街和一条街之间的那个叫 block， 嗯，也不一定每个就是街区都平均在100米左右吧。 那你说长安街，嗯、那就是一条街，对不对？ 嗯 嗯，它有多长，你知道吗？ 有多长？ 很长。 我要看一下哈。 嗯。 啊，对，其实好像街区也跟那个。基本情况下长宽也就几十米，嗯，大一点的也就百把米。 因为英国没有 block 这个概念， 嗯 嗯 ，block 这个概念是美国和加拿大有的，是北美才有的， 嗯， 就是你去伦敦，你说 some block， 然后伦敦人就问你说什么是 block， 嗯， 什么是街区，他们没有街区这个概念， 嗯， 美国人才有， 嗯。然后美国人才有，所以说， 所以说美国人就找、找的这个真命天子真的很近， 对对对， 有没有500米？ 遇见真爱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也挺大的，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他们在村子里面，应该两个人住的离10米的时候都有吧， 嗯， 有类似，嗯。 好吧，咱们抓紧时间进入下一条资讯好了，不在这进行过多的延展哈。我看到朱古力豆来了，早上好，你起得好早哦。 早上好， 对呀。大中国的早上起这么早，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关于吃饭的事情好了。请问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有吃早饭吗？我要很残忍的给你放一个好吃的了。 嗯， 因为我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确切的说是一条朋友圈啊，简直眼前一亮。 嗯， 为什么呢？ 是亮虾的那种亮吗？ 到底要多虾？ OK， 为什么会眼前一亮呢？是因为我很爱吃包子嘛。 嗯， 在节目里当中分享过无数次的包子了，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包子，哎，这个包子，一个包子就够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包子足足有12厘米大，一个包子有半斤重。不仅仅因为个大量足那么简单，这款包子当中呢，足足有6块排骨。每块包子当中，每个包子当中都有6块排骨啊，是一个排骨白菜的包子。 OK， 嗯， 所以说它其实12厘米，大家要知道有多大，就大概有手掌那么大， 手掌宽， 手掌宽吗？ 对，你说手掌长吗？ 我觉得差不多到这儿吧，12厘米得。 对，手掌宽会长一些，我的手掌宽是7厘米。 哦，你手掌宽有7厘米啊？ 对，怎么了呢？七厘米 差不多，那就加个5。 好认真， 很长哎，因为我在想这个包子有多大。 我的手掌宽7厘米指的是这个， 嗯， 就是把大拇指分开， 嗯， 然后这四个是7厘米。 我明白，我明白。 然后我的手掌长是17厘米，嗯，所以你可以减5厘米，大概是这样吧。 好， 就是一个大包子。 好的。 怎么了？你量一下自己的手掌的长度、手指的长度等等等等，是有助你经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测量的，好不好？ 你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手掌宽和手掌长呢？ 你不想测一下吗？ 测过的是吧？ 对呀，我自己量的呀。 OK， 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大概的长度嘛。嗯。 就每一次不知道的时候，就拿 手掌比划一下，是吧？就是你随身带了一个尺子的感觉， 好厉害的感觉，那我要去试一下， 对吧？看看这个人脸有多大，我测一下，26厘米这种感觉，来吧，咱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包子哈，其实就是在北京有个卖包子的，这个山东人，他的包子的馅儿真的是太好吃，我只想说出来馋一下大家，就各种各样的包子馅儿，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完全会吃包子的人才会用这几种馅料，他的馅料里面有什么呢？扁豆肉块包子 啊， 扁豆包子，你怎么了？ 我直接第一个就击中了，我超级喜欢什么茄丁儿啊，什么扁豆啊，什么肉啊， 好的 什么的 啊。第二个茄子肉丁包子，第三个萝卜油炸包子， 就是很厉害啊。 咖喱鸡肉包子， 哎， 虾皮圆白菜包子，就真的很好吃。 哎，一会儿来的嘉宾子杰也是山东人， 是吧？ 对，所以你们两个山东人可以好好交流一下面食，我可以退下好吗？ 可以。 我真的是不愿意每天在这边和你交流这个 包子 和饺子的问题， 是不是啊？ 嗯， 那好吧，既然不想吃包子呢，咱们抓紧时间来学学习。 好，学什么？ 可以学习了是吗？ 你要告诉我学习饺子是什么馅儿，我真的会打人。 南方的饺子和北方的饺子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了。那一些冷知识吧。第一个冷知识呢，叫做螃蟹效应。因为我看到这个之后，发现这个其实跟大家的这个校园生活还有职场生活是相关的。在学生会啊，还有职场当中是存在螃蟹效应的。什么叫做螃蟹效应呢？这个螃蟹效应是这么解释的话，比如说我们想着用一个篮子，来装螃蟹，一只螃蟹呢很容易爬出来，但是多装几只之后就没有一只能爬出来了，是因为相互扯后腿的结果啊。因为当一只螃蟹爬到这个楼口的时候，其余的螃蟹呢就会用威猛的大钳子抓住它，最终把它拖到下层，由另一只强大的螃蟹踩着它往上爬，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就没有一只螃蟹能够成功，最后两败俱伤。 哇，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呀。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呀，所以说它形容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下呢，螃蟹效应就会尤为突出。所以主播在学生会还有职场当中相互的形成牵制，无形的和有形的这种相互内斗相互排挤，做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心理，就会进入一个损人利己或者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死循环。 但是螃蟹效应是人类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是一个基本原理，不在于说你想要摆脱还是怎么样，它永远都存在在那。 对的， 是这样 吗？相互竞争的时候，如果恶性竞争，应该就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效应吧。最后谁也别出去，对吧？ 对。 但是这好像跟我们提倡的，比如说，你要去拼搏、去竞争，这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不一样的概念， 对，是让你形成健康的竞争的这种心态，而不要恶意的去踩着别人往上爬。 对， 就是可以想想楼子里的这个螃蟹，最后谁也会爬不出来，对吧？ 对，他之前不是那个马斯克的那个就是公司，他不是和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两个人，就是你知道现在的资本都是恶性，就不是恶性竞争了，就是激烈的竞争。 是的。 然后两家就打 说共享单车也是在车上到处都是， 然后一直在打，然后最后他们就是打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就是 两败俱伤 ，然后他们消费者也没有办法得到就是真正的一个福利，然后两家就决定合并嘛，就决定合就是并购，然后并购完了以后，其实整个的资产配置还有什么样的，就是都挺 得到了最大的优化，是吧？ 所以其实 这两个打车软件。 我最近就是读了一些关于商业的书，然后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就是我忘了是谁说的了，但是他说你不要总想着要去竞争打败别人，其实真正聪明和真正可以往高端走的人，他们永远都在想我们如何合作，而不是我们如何竞争。 是的，是的，就不要总是对别人设防啦，把别人当成好像会去别人就很想打败你的那种心态，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不管是在校园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一个健康的成长的心态。 明白了， 共同成长的 心态。螃蟹效应， 对的，螃蟹效应。好吧，下一个冷知识，其实真的很冷，冷到爆。中关村大家都熟悉吧？ 熟悉 是吧？有很多高校是在中关村嘛，中关村是北京高校的一个聚集区啊，那附近咱们可以数出来的高校就很多，比如说北大、清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等等等啊， 对 吧？各种各样的高校。那其实中关村的原名是什么呢？大着胆子猜。 中关村的原名吗？ 很难猜了，叫中关村。 就是不同的中，不同的官， 是同一个中，官是官员的官。 OK， 中官呢，以前指的是太监。中关村最早是由太监修建的，在明朝的时候可能是太监的庄园或者是坟地。清朝晚期绘制地图的时候，工作人员认为中关一名意为太监非常难听，就把它改成了中关。 Okay, 就变成了现在的中关村。 但是啊，我好像隐隐约约有听到过，就是说当时学校在选址的时候，其实学校的选址是容易选到类似于像 坟地 这样的，因为就是就这样的地可能会稍微的在这个感觉上便宜一些，然后就给学校，而且学校人多嘛，然后人气重，就可以压住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说法你仔细想想挺合理的。你比如说在中关村附近有颐和园有些皇家园林，然后那附近有一个比如说太监的坟地聚集区，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对吧？对吧？你说你太监如果好不容易在宫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挂了之后埋哪儿呢？ 总不能就是抛尸荒郊野外吧，肯定也是找一个地方， 谢谢、啊、 对吧，他虽然不能入皇陵、但是至少能在一个皇家园林周边有一个风水不错的宝地、对吧、安享晚年，不是入土为安吧， 你知道吗、皇家也没有多少人能入皇陵的， 对呀、就是我的意思是，那在中关村附近你看有很多皇家园林， 对 我就在那附近有个太监坟地，特别特别的合理， 特别特别合理。但那他正正的是在哪一个学校呢？没有考证， 没有考证，就是大的中关村这个范围、中关村其实很大呀，对吧，中关村也可以堪称宇宙第一村， 宇宙中心啊， 宇宙中心中关村、好吧，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词汇呢，叫做学者症候群，也是一个冷知识。你有听说过是吗？ 学者症候群没听说过。 它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它其实这主要概念就是自闭症的障碍者当中，有10%的人是具有特殊才华的，比如说绘画，比如说音乐，比如说数学计算和记忆力等等等等。这个现象在 我听过这个概念了，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用那个计算，然后他就可以就是一下子看出什么，就是有几根，然后一下子反映出有一个结果。 是的，他就会有很强的在某个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自闭症的患者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才能。但是其实我昨天看到了，听到了一个新的这个事情，就是自闭症的患者其实还挺可怜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会在十几岁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这种才能就直接消失了。他们是会有一个 会消失吗？ 会消失。而且自闭症的患者很有可能活不到30岁。 OK， 对，其实还是一个很需要关爱的人群。 你看过《雨人》那部电影吗？ 没有， 就是汤姆克鲁斯演的。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学者症候群的人。OK， 所以其实实际上他当时就是有一个细节嘛，就是他的哥哥是一个这种学者症候群。然后他就是掉了 一堆火柴。就是他哥哥就看了一眼，就告诉他说地上有多少根。 哇，好棒，好厉害。 他就是有天赋， 瞬时的图像记忆。 对，瞬时的图像信息搜索，处理、编辑、输出， 对， 只在一秒钟。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脑力的选秀节目来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一下子就能看得出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的。 然后当时那个 Dr. Webb 就是在质疑说你可能是有学者症候群，就说你是有这样的天赋能力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样的比赛，因为这个是你的天赋， 对， 而不是你的能力。 是的。好吧，这就是因为前几天不是小朋友画廊特别火吗？看到了自闭症儿童这几个字，所以说也跟大家在今天的冷知识环节当中分享了学者症候群这样的概念。那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所有内容啦，翻滚朋友圈就到这里，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F-Space 的创始人子杰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F-Space 很占便宜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因为猛一听是 F4 我想今天请到的是 F4 的哪一位F-Space 的创始人。 OK， 那我们一会儿进入微微观世界，一会儿见。 很可爱的歌送给大家。

子杰先生，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早上好，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孙子杰，很荣幸能够今天做客到我们电台来跟大家一些分享一下关于艺术的一些态度，谢谢。 子杰最近是上了一个很红的榜单，你知道吗？ 什么榜单？艺术家的那个榜单吗？ 没有， 100人 是 那个， 是创业者100人哦。 啊，哇哦， 很厉害。就是和他一起上榜的 还有谁？ 还有陈凯歌的儿子，就是类似他名字忘，陈飞 陈宇 陈宇飞陈宇飞，然后还有比如说吕燕，然后还有很多科技的，对不对？医疗的，各种各样的行业的年轻的青年才 是哪里评出来的榜单呀？ 它其实是上流的一个评选活动，主要是针对 上流的评选活动， 就上 流 上 流， 对对对， 是这个名字，对不对？ 是名字的名字，对对对，抱歉啊。然后呢，它其实是对目前的一个艺术、科技、公益、慈善，还有包括教育乃至就是目前的一些各个领域里的一些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之前的18个月所做出的一些贡献的这么一个评选。 为啥比如说共享单车的人没有入榜呢？ 共享单车的人有入榜吗？好像有， 有共享空间，有共享空间， 对，可能就共享单车的那个就是 已经不是一年半的事情了，是吧？ 对， 已经不是18个月的事情了。 然后子杰入榜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其实在于他整个对于艺术，就是推动艺术在公共的生活当中的一种就是一种理念的实践。给大家要简短的介绍一下，我来介绍好了。 好的， 就是 必须的， 自己介绍会尴尬。 对的，他说这是一个上流的榜单，然后自己特别尴尬。 对，子杰他是 F Space 的创始人。F Space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它是一个要在大概是大家都下班了，大概就下午5点晚上6点左右开门，对吧？开业，然后一直要营业到凌晨3-4点的这样的一个画廊。 哇，所以算是画廊当中的深夜食堂的概念是吗？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 F Space 它是一个综合体，就是它有画廊，画廊是很认真的，是真的 有夜宵吗？ 可以有， 有 营业到凌晨3-4点，我觉得是必须要有夜宵， 是有夜宵的。然后是很认真的在以艺术的方式来做画廊。然后另外一边的鸡尾酒吧是在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去做鸡尾酒。然后夏天的时候，它的楼上还有一个露台。然后是在 我是不是去过呀？ 去过呀。 我说怎么听起来这么熟啊？哎，艺术的空间，然后鸡尾酒吧，然后楼上露台，我想好像在哪儿见过，所以那是晚上才开始营业的，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说严格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从下午开始营业，因为 F Space 实际上刚刚那个水水有讲到，我们是一个四位一体，那么我们其实 Gallery 呢，它是从下午的凌晨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7点钟，它是突出以画廊为主，那么晚上的6点钟到凌晨2点，它突出是我们的鸡尾酒吧 Lounge 为主，是这么一个结合体。 对， 还是个酒吧。 但是 这意思吗？但是这个艺术画廊结合酒吧的这样概念， 对。所以子杰就是上了这个榜单以后，你觉得你自己就是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的成就可以总结成什么样？ 成就不敢说了，成就不敢说。其实我刚刚水水用一个把艺术做到公共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大家总是聊到艺术的时候会觉得它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艺术既然大家都在经常讲说艺术源于生活，那它要回归到生活，那回归到生活哪里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归到这个 生 活当中去。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不管是在 F Space 的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画廊的呈现，还有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这个我们北京的一个文化地产9张别墅，那么我们跟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包括后面我们可能跟目前应该可以剧透一下，跟通州的一个非常大的地产项目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跨界的合作，可能这都是我们未来要去探讨或者说探索的一个方向。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特别好，慢慢的发现北京有很多餐厅就做得很像艺术空间，就是墙上会挂画呀，然后会有各种艺术装置摆在那里，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不是在一个餐厅， 没错， 是一种特别艺术的感觉在吃饭。那既然你上了这个榜单，我特别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上了这个榜单之后，你们的鸡尾酒吧有什么好吃的？ 吃货是吗？首先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唯有美食不可辜负，但是我觉得美酒也是不能辜负的，那么既然我们是一个浪子，我觉得 得可能二位都去过啊，也都品尝。 既然我们是一个浪子， 浪子浪子 ，OK。所以我们的酒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棒。至于美食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后续的话呢，会跟一些可以剧透啊，就是我们对呀，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那个新西兰美食协会的会长，然后呢，同时他也是2016年的厨王争霸的冠军，同时呢，今年又做了2017年的评委。 哇， 我们会后面做一些事情，我们想做一些在一些除了艺术之外，我觉得美食它也算是艺术的一种。我们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呈现什么呢？把北京一些各大五星级酒店的主厨，他们都有自己拿手的菜，然后在一些空间里面，然后每天就是去呈现不同的菜品给到我们这些吃货们。我觉得因为现在有句话叫内容为王，所以我们希望美食它也需要内容，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一点上慢慢会给大家去呈现。 内容为王这事儿连美食都蹭上了是吗？ 你不要担心，我已经在和这个人私聊了通过子杰同学 还是能吃得上的是吗？ 通过子杰同学的很耐心而且很善意而且非常热心的介绍，然后我是认识了这个厨师，我也是很希望他能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食。 没问题的，愿意分享。 对不对？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子杰讲到有一点是我们两个一直以来为什么我们俩这么喜欢做艺术的话题的一个重点，就在于艺术在大多数人看来真的太高高在上了。 是的， 就比如说像昨天那个节目，其实实际上那个艺术家就是聊得挺高大上的，然后努力拽，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思维什么的， 我都想退学了你知道吗？我每次都抱着一种我是一个小学生的心态来学习，就那昨天真的讲的我有点想退学，但知道他很厉害已经很专业了啊！可是我觉得的确是水水也想表达一种把艺术放到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接受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我觉得碰到子杰就不会。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学艺术的但是我真的是热爱艺术。 但是碰到子杰不会有这种觉得说艺术特别特别远的感觉，因为每一次子杰都会以他特别独特的方式然后给你解释就是艺术为什么离你特别近 啊， 然后 我 就会觉得 是吗？ 怎么解释啊？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觉得艺术这两个字听起来我都有点害怕了。 他做的比我就是好的太多了，我觉得我每一次讲的别人都快要睡着的时候，子杰一来别人就开始醒。 哎，你知道吗子杰，我跟你讲啊， okay. 昨天那个是一个新派的水墨画的画家、 okay. 然后带来了他的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当中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就是那幅作品放出来之后我跟水水分别是怎么解读的、然后有一幅作品是那个有点斑驳的树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我看到了一个端着红酒抽雪茄的中年男子啊、然后水水说我看到的是遮挡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晕水就是不是说好了把艺术做得更加生活化一些吗？遮挡是什么呢？所以子杰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艺术做得更有趣呢？ 首先我没有看到那幅画啊 不用看。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这样的，艺术它不是解决问题、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就是看到画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应该是艺术家本身，它是这个作品呢是艺术家的一种生活态度的一种写照、 是的， 就是你看到之后你心里有什么你就想到是什么、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对，所以至于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我觉得从我对艺术的态度还是希望它能够说真的让大众更以更轻松的形式更好的一种态度去传播理解艺术。对， 所以说你们在以前接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幅画然后你们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你跟子杰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完全不同的方式 大概是哪两种销售态度？ 子杰有 好，我现在是个贵妇，我进入了 F Space， 然后嘞我看到了一幅作品，好了，就是我知道在你的艺术空间里面比如说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艺术装置就是小狗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做丁丁谷。 丁丁谷是吗？你们俩分别会怎么介绍呢？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卖出去过子杰卖出去过好几件 真的吗？ 所以我觉得子杰比我就是介绍的好。 因为我觉得子杰就有那种天然的亲和力你知道吗？ 对吧、是吧、 没有、别人说我哎，子杰你知道吗你长了一副让人相信的脸、我说你说完了吗？他说说完了，我说我以为还有下半句对， 但确实是啊。你看同样是山东人，我觉得你长得就没有子杰那么有信任度， 因为可能是因为太美了吧 记得好 从小妈妈告诉你美丽的女人的话我千万不要相信，对不对？山下的女人太美丽 但我觉得我从见你第一面开始就挺信任你 因为你单纯好吧，咱俩都很好。 要停车。 对，我觉得子杰的感觉是很阳光 就很喜欢那种牙齿很整齐、嗯、然后一笑起来就很阳光的那种男生、嗯、他会让你觉得他很对你很坦诚啦、嗯、你就会相信他，长得倒不是说多么令人信服 我记住了好开玩笑了， 但是我觉得亲和力确实实际上是自己的一个法宝，是不是、嗯、在做艺术的时候，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还是要真诚吧。对，真亲和力，我在我刚刚就是说的亲和，就是真诚之前，应该是我觉得首先你要让别人感觉看到你，应该是啊、很舒服。 嗯 啊，这个不是说你多么的啊、怎么样。包括今天水跟我说，哎，你不用穿得很正式。 嗯、 可是我今天还是没有中他的圈套， 啊、 我穿的还是比较得体的。 哎、look at me, look at me。 而且我今天在这个外面的时候，我有听到啊，你们其实聊到一开始就是关于着装上，你们还介绍的那么详细、 嗯，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介绍？今天我对啊，我今天穿的很抱歉啊，这是我们国内的著名行为艺术家胡绍光老师啊、 嗯 的搞定的啊、这样的 西服 、嗯，对对对。然后呢， 好，我解释一下，花西服， 花西服，艺术西服，对。然后还有呢，黑裤子、皮鞋，然后没有了， 然后没有 了，没有了吗？ 停 车、哎，我怎么觉得 不是去幼儿园的路？ 我怎么觉得我看到了和他讲的不一样， 你看到 明明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我开玩笑， 这件西服是真的蛮好看的。我看到盐城就爱相粉团也来了，相粉团也很久没有来了。他说不同的视角看到的是不同的艺术啊。我觉得今天子杰这个话题我特别的感兴趣，在于他是把艺术融入到生活空间。 对， 比如说你的那个空间当中是有艺术作品的，然后是有一个浪鸡尾酒吧。 对， 你当时是选择了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去跟这个鸡尾酒吧做融合呢？你希望大家在这儿体会到什么样的生活的氛围呢？ 非常好的问题。F Space 我觉得应该它还是要先讲一下它的一个就是历程。 嗯， 那么我们是去年的6月份，然后这样一个空间正式跟我们北京城区里的一个观众呢去呈现的。它其实是四位一体，我们最早就在分析那么工体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潮流文化区，它更多的大家可能一想到工体就是比如演唱会啊、球赛啊，对吧？可能年轻人偏多一些，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说给年轻人呈现的展览或者说艺术家在选择上一定是说非常新锐的、先锋的啊，或者说让大家看到之后呢不是说过于传统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的展览在选择艺术家上都会是哎，让大家看起来非常好玩，他一定是看了之后哇塞，他有一种非常的觉得啊，这个展览或者这个很棒啊，我愿意去围绕这个作品去展开更多的讨论。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大众点评网，可能目前在到了工体，你只要搜酒吧，应该 F Space 是排在首位的。 哇， 因为 是吗？ 对，因为它并不是单独 是怎么买这个热门？ 是不是给大众点评网做了一个广告？ 啊，此处招商哈。 对， 但说实话，我觉得当时我就是在 F Space 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嗯， 就其实你知道在，在日本、然后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其实像这样的酒吧是很多的。 嗯， 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画廊的这个层，就是这个层面来说这个。但如果你从酒吧的话，有一种酒吧的类型叫做 Speak Easy，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 speak easy， 就不要说话是吗？不用说话的， 就是类似就是低调的那种意思。然后它 speak easy 的这个酒吧是大概是在美国禁酒令比较就是繁荣，就比较严格的那段时期，就是它禁酒嘛。然后所有的酒吧都不可以营业，然后也不可以卖酒。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的，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会把很多的酒吧就是藏在一些什么婴儿用品店啊，然后什么文具店啊什么的。 好拼的，为了喝酒。 对，就是藏在那个下面，那个后面。所以你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一家酒吧。然后你只有真正知道的人，你才会进去按一下某个地方的通道的什么按钮什么的，那个门才会打开，然后你才能进去。然后 F Space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进到那个空间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画廊 啊， 没有任何酒保，也没有任何酒单，也没有任何酒瓶， 是的， 就只有画廊。 对，至少上次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感受的，因为好像我去的太早了，酒保还没有上班。有这种感觉， 对，你就会感觉自己突然好像瞬间就是空间走错了地方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空间真的还挺好。但是关于美食，我有一个很小的小小的建议哈，就是你既然是山东人啊，哎，咱们做点包子吧。 我也听到你讲 包子， 包子 味很大， 对对对， 什么是不是不适合呀？ 包子的话，未来应该会满足这个刚刚听众的问题是吗？满足你的需求？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提到包子吗？是因为就是。在工体活动的人嘛，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喝点小酒去的，或者是为了喝点酒的， 对， 尤其是喝完酒的人很想吃主食， 那要不要补一些牛肉面呢？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些特色，就除了做这种冷餐类的，比如说新西兰的知名行政主厨做出来这种西餐啊、还是可以有一些很接地气的这种风格。 没错，没错。 比如说，其实，在工体，我最喜欢的永远是他们那个工体哪个门外的那个大煎饼。哦， 啊、 其实吃的不是大煎饼，吃的就是哎，我去工体，然后我吃了个大煎饼，你觉得特别逗这件事情。 对， 认真的考虑一下。 好。 然后这很容易变成网红美食，对吧？ 好。 然后咱们再去雇几个人去排队，反正你也已经买了就是美食点评网站的这种的。 我觉得可以回头在我们的露台上面，然后请一个大妈，然后山东大妈给我们做一个煎饼，或者做一个山东包子， 一定会很 好 玩。而且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把它就是做成一种艺术类的感觉。 是的， 对。 但一定要小心煎饼的味儿啊。 对，所以在露台上嘛， 味儿太大了， 我们是露台， 露台的做包子，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勉强吧。 就是不欢迎南方人去了， 冷泡包子，冷泡茶兼冷泡包子等等。 OK， 那刚刚一直在聊到的是子杰的这个项目，其实子杰除了 F Space 之外，自己现在也还是在做其他的一些艺术项目，对不对？ 对的， 然后一直以来，你贯穿的一个理念是，还是把艺术往就是公众这边推，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整个就是我在做的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在探索艺术跨界的各种可能性，因为那么。我可能原来是在拍卖公司工作，那么出来自己创业，选择在做画廊、做文化艺术这一块的时候，除了我们做艺术教育，那么也希望艺术它以更轻松前面提到的一个方式进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跟刚刚提到的在工体这样一个地方去成为四位一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空间，包括跟我们的文化地产还有商业地产，包括我们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之前也在跟高尔夫这样的一些在跨界，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在所有的跨界的过程中所针对的人群都是一些高净值的人群，但同时我们也在选择的地方并没有设限，是针对大众，我们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方式呢，让大家去了解艺术，接受艺术。 其实听起来还挺矛盾的，有没有？ 有一点， 就他说就是要面向大众，但是其实合作的主要看起来都是好有钱的爸爸们。 嗯，大众可以看嘛，对吧？ 对， 爸爸们是可以买嘛， 对， 是吧？所以说要做包子嘛，对吧？可以吸引更多大众来到你的空间当中。 为难一下子杰，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理解的，比如说公众，或者是说艺术的公众的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公众，既然提到公众，那一定是人，以人对为核心。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提到的可能更多的艺术空间是一提到艺术可能要看一个展览，可能去798草场地宋庄，对吧？可能我们觉得公众它应该是人群，它应该是更多的是大家生活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去选择跟九章，或者说跟我们提到的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通州的 一些 商业地产 啊，对， 我们会觉得这些地方它本身就有很好的人群人流，我们不分它是大众还是说是就是净值消费艺术品的人群，就这些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公众的人群，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在他们人所经常出入的地方去呈现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展览和展示，甚至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艺术教育，这种艺术教育一种呢是很轻松的潜移默化的，那么还有一种呢，你可以比如说请未来我们要做的艺术教育的一个概念是希望请一些各个领域里的，那么艺术它不仅限于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艺术是一种，它还有音乐啊，对不对？很多舞蹈啊，我们会请一些各个领域的一些老师，然后呢现在是一个共享经济，让这些人去通过一些人群经常出入的这样的公众的场合去跟他们去传播或者去教育，让大家去感受到生活的这样点点滴滴的一些文化。 想问一下一年级的珊珊同学，今天有想退学吗？ 没有，我觉得今天很好玩。以后我们可以请就是子杰替代谢尚进吗？ 对不起，我错了，我走了。 我是正式的在节目当中公开提出这个，尚进不要上线，尚进不要上线，好不好？你还是很帅的。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刚刚上了那个创业者100名的榜单嘛，创业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生活状态呢？你之前不是在创业状态是吗？ 之前不是。可能属实比较了解我的一个经历啊， 人生历程。 对，人生历程。那么其实聊到这儿，我觉得应该还是简单概就是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出来创业。我是在2015年的年底选择出来，从拍卖公司出来，自己决定创业。那么之所以选择出来创业的动力呢，应该说是为了家人和父母。我记得很清楚，原来因为我最早是在央企工作了很多年，后来有贵人结缘去了拍卖公司工作了几年。 你去拍卖公司做什么工作？ 应该说除了人财物三个部门没有去做过之外，所有的部门都 转了一圈、 哦哦、 对，这估计也是我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嗯嗯嗯、 鼓励我让我更有信心出来自己创业、嗯、那么再回来就是说我之前工作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去陪父母，我在前几年的时候父母他们身体都出现了就是状况、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突然也是我三十而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父母都六十多岁了，我们的一些现在的饮食安全呀、啊、社会环境各个方面可能能活到一百岁真的很难，我觉得他们七八十岁如果按这个来算的话，我已经三十多他们六十多，那如果要这样算一笔账的话，如果我一年见他们一面的话、 嗯、 那是不是我只有见他们十几二十面， 嗯， 所以我觉得很亏， 那个数据真的很吓人， 对， 就你算算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年只能见父母两 面 或者是一面的话，最多一面过春节的时候回去，然后他们的生命可能也就剩下多少年大家都可以算得出来， 没错、嗯、没错， 所以我已经决定这个十一要回家， 好的好的，你跟领导请假好不好，在节目里公开请假是吗，嗯，要多回去陪陪父母、嗯、 对、啊、 所以是出于这样的孝心、嗯、 没错，然后呢出于这样的一个孝心，然后或者说是一个目标吧，然后呢决定出来创业、 嗯、 然后我现在我觉得以前的话呢我可能一年回家一次，我父母送我的时候都是哭着的，因为你想、 嗯、 下一次见到你一定是一年以后、 嗯、 然后现在呢我其实在我出来创业的时候、 哎、山东的都会这样吗， 会啊， 山东的为什么不会这样啊， 你问问 离家就两三个小时哎，坐火车 那也是见不到啊， 对呀、 啊，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本质的区别非常大， 越近越不容易回去， 你知道我在广州的时候、嗯、基本上一年要回家四五趟， 嗯， 因为都还觉得近了，就是坐火车要五个小时、 哦、 嗯，就像这种就坐火车三个小时就能到的、嗯、你等于是说从海淀坐一个地铁去东六环的距离啊， 嗯， 就类似嘛对不对， 可能其实是跟你比较爱回家有关系，嗯，你在广州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现在北京这么忙，如果比如说北京现在离贵州很近，可能大概三个小时，你会经常回去吗？ 如果是北京的话，我到家坐飞机都要坐三个小时， 嗯，对呀、啊、那你为什么不经常飞回去呢？ 那就是太远了呀，因为坐飞机和坐 所以三个小时还好吧，那我回家也是，我们家没有机场啊，我们家只能坐高铁回去啊，也是三个小时啊，那我们的行程数据是一样的呀， 但高铁很方便啊， 嗯， 我觉得飞机还是会有点就是整个成本过高了， 对，所以说你对父母的孝心是 不能拿成本来 是受到了飞机不够方便的影响吗？没有了，其实有的时候越近越不容易回去 是吗、嗯、 越近有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就跟山东人很多人没有爬过泰山一样、嗯、北京人很多人没有去过长城， 海边的人不会游泳、 嗯、对，经常就是这种感觉嘛、 嗯、 我觉得我不差这一会儿、 嗯、 所以反而会见得少一些， 好，继续我们回到那个主题、 嗯、对，拉送你的时候都是哭着的， 是哭着的、嗯、 对，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给自己就是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自己出来创业不管说成功与否， 嗯、 是不是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获取一些成绩、 嗯、 但是我要坚持我每隔一个多月回家一次，所以呢哎，刚好我问一下二位，你们有多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父母？ 你要跟我走这种煽情的路线吗？我们两位是主持人呢、哎、告诉你、 我从我好像是过年，哎，是过年吗今年？ 你应该 是 我应该是对不 对、 哦、然后过年回来以后就没有回到家了、 哦、 嗯， 我比较好啦，我上个月刚结婚嘛， 嗯、 哦、对吧， 恭喜恭喜， 对啊，嗯，所以我回家会办婚礼什么之类的， 所以现在应该有因为我要哭是吗？ 不是、 啊、 现在就是父母对我也是属于看够你了对吧，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但我真心的是觉得这可能跟就是父母的就是感觉也有关系啊， 嗯 不知道子杰的父母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很开心， 对， 儿子每个月都要回来一次、 对，首先身体已经恢复的我觉得还比较理想，另外呢我基本上可以说不会超过两个月都会回家一次、 嗯、 而且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现在回来的时候父母每次送我的时候绝对不会哭、 嗯、 而且你赶紧走吧，因为他想一个多月以后又可以见到你，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选择出来创业最值得的，真的、 哦、 最值得、 嗯、 哦，真的他现在会说你赶快走吧是吗，我觉得很好，因为他变成了一种习惯了，他知道你一个月之后会回来他会有安全感， 没错 啊，父母其实就在于他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他会一直处于盼着的状态， 对， 盼着其实还挺熬人的、嗯、 哎，我 有点挠心， 我觉得盼这个除了在艺术当中美之外在生活当中真的一点都不美， 等待很煎熬、 嗯、很煎熬对不对， 对的、嗯、 好，那这个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报时， 继续啊 那在报时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和 F Space 的创始人子杰一起来聊一聊艺术、 嗯、 聊一聊生活， 是的， 一会儿见， 嗯，一会儿见，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大家， 小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已经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我是这个时段呢想欢迎一下魏玲来到直播间，想感谢一下冰冰送我们小礼物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突然在这个侧面看到珊珊的脸上长了一颗痘的水水。 哎，为什么都在提我脸上这颗痘啊？你知道吗？我要崩溃了，长颗痘不正常吗？ 就不能允许在这么美的脸庞上还有这么一个瑕疵？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所有的人见我都说，珊珊你怎么这儿长了一个痘？我都已经就耳朵都听出茧了，因为的确好像这儿长痘不太正常，对不对？ 你看我也长。刚好 好像是，咱俩火气太大了。 来检查一下子杰的脸上，好像还真没有。 没有，你们两个的痘都是为互相而生的。 你最近的皮肤状态不错哎，我觉得。 是吗？好像 两个大老爷们儿一上来就不要一上来聊皮肤状态呀。 OK， 子杰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九十八点二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孙子杰啊。 好的，欢迎子杰， 欢迎子杰。 其实咱们除了听众还有观众了，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没错，那除了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那咱们继续跟子杰聊他的这个故事吧，因为我觉得子杰的故事真的挺有趣的。他是做了一个艺术空间，把艺术去融入到来到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当中，所以它的艺术空间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艺术画廊的部分，一个是鸡尾酒廊的部分，对不对？鸡尾酒廊还有一个露台，所以说当时为什么开始会萌生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出来创业？ 这个想法实际上在我决定出来创业的时候呢，是在机场 T3 附近有一个艺术区，然后我是有句话特别喜欢，叫那个每个人的出生都是原创，我为什么要盗版？所以呢，我最早出来在选择空间的时候，就没有选择在798或者是草场地，而是选择在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一个空间环境里面啊、然后那个花场艺术区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艺术园区，只有20多间，我是在那里起家的。对，然后呢就是做了第一个展览之后，我觉得还不错，我们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之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我就说哎，怎么样能够给城区里的人提供一个可以晚上也可以啊欣赏艺术的，因为比如就拿我们来讲，可能我们白天要工作，但我们也热爱艺术，但是等我们下了班之后想看艺术，对不起，都已经798和草场地都关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要既然选择出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考虑你要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还在想，哎，那我就在工体啊、我经常可能跟朋友一起聚会或者玩的地方，可以做一个文化艺术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主要的目的肯定还是希望说能够传播艺术的一个理念。FSpace 是我跟我们的合伙人也是一拍即合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浪子是一个点，那么画廊 Gallery 呢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点，那么这两个就像一个人一样，你既会唱歌又会跳舞又可以说相声、对吧，还会对吧说二人转、那可能你 说的对 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哎，这样就像您刚说的是接地气、然后这样的一个空间呈现，我们相信会给大家来提供一个可以多一个选择一个玩的地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呈现的、对、 当时为什么叫做 FSpace 啊？ F 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语，叫 friendly 啊、友好的 友谊，我们叫它叫友谊空间、因为它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空间、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用我经常说的话叫这个赏艺术品美酒会老友交心朋、广结善缘，所以呢它应该算是一个叫友谊的空间。 刚才那一套要学起来， 真的要学起来， 咱们在直播间也可以用 这个套路，很深， 赏艺术品美酒 会老友 交心 朋、 广结 善 缘， 对， 所以叫做 F space，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是 friendly space 的一个缩写。所以在这一个画廊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什么反正非常有趣的事情呢？因为刚才你也说了，这是一个晚上开门的画廊嘛。晚上，比如说我先确认一下，如果是在6点之后，我还是可以看画的，对吧？ 没错，我这个其实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的2点就已经开始了。 下午2点。 对对对，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热爱艺术的，我建议你可以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7点去，因为这个时间我们的展览包括我们的就是画廊的工作人员会为你做专门的讲解，然后呢去以艺术为核心。那么到了晚上，比如说你是吃货，或者你是 酒鬼 、那我觉得你可以晚上去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时段。对， 晚上去是可以看得到的，只是没有工作人员讲解了。 当然有也有。 晚上凌晨1点还可以看画吗？凌晨2点都可以。 可以啊，它是这样的，那个空间是你出了电梯，你要去酒吧就要路过画廊。 明白了，会开灯对吧？ 这是没有灯。 我很担心你们晚上变成酒吧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画就看不见了，所以晚上就是我只要去，是还可以看到那些你在艺术空间当中的这个作品的。 是的，没错。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四位一体，我们把它比喻成 F space 呢，画廊是我们 lounge 的前厅，那么 lounge 是我们这个画廊的后花园，也就是说它每个空间都是在一个整体里面，但是又独立分开的，就是溢出，刚刚水水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的画廊是溢出电梯，你就会是一个gallery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我们会是一种视觉感受。那么我们推开2道暗门，这里有机关之后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的第二个空间，就是我们的 lounge，那这里是另外一种别有洞天的一个环境，它是这么一个结合体。对 有没有醉鬼来看过画？ 醉鬼的话我们直接拖到浪子就好了。 但你知道吗， 大哥大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喝什么喝点什么是吗？ 我也是在 F space 才是那么多的，就是那么经常的喝了酒以后有点醉醺醺的看画， 挺好的呀，会看到不一样的感觉吗？ 因为你知道就是以往去博物馆或者去美术馆或者去画廊什么的，你不可能喝醉了再去，对不对？ 对的。 对， 而且如果是在那种就比如说他本身其实没有喝酒的地方，他只是说在开幕的时候给你倒一点酒，你也不好意思喝太多， 没 错，对吧？ 对， 就是因为你喝太多以后你觉得还挺失态的，特别你知道我喝酒以后脸就会红得像一个龙虾精一样，对吧？ 小龙虾。 然后对，然后就会就感觉是个 lobster 在那边。然后 但是如果是你是在一个本来就有 lounge 的地方， 嗯， 然后喝点酒微醺微醺的看花，嗯，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嗯，而且在这种地方办酒廊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事情。你知道哈，喝了酒之后人就容易冲动， 嗯， 这种冲动也包括购买冲动，嗯，不错，买 买，嗯， 对吧， 对， 反正也没法后悔了， 嗯，有这样的客人吗现在？ 你猜， 有 肯定会有的， 有，对， 但是他不是绝对不是猛的一下子这样的瞬间，因为酒的原因冲动， 嗯， 首先他还是要热爱艺术， 是的， 那在这基础上我相信他可能哎看了之后这个get到他的点了， 嗯， 他觉得他喜欢， 嗯， 不管是哎我们自己喜欢还是说买了送给别人， 嗯， 对不对， 嗯， 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并不是酒的作用，酒只是说给他一个助力而已，嗯，对，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客人或者是藏家呀？ 这个还是会有啊，因为你想这个空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 对， 近一年的时间，嗯，我们每天会接待形形色色的，不管是冲着展览来的这样的艺术爱好者，或者说是藏家，或者说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lounge 里面的酒鬼， 嗯， 他肯定会有很多比较好玩有趣的， 嗯， 对对对， 嗯，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你想说的，你问的是我们的客人是吗？ 对啊，客人或者是藏家都行 啊。客人的话有啊，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大众点评网，我看到很多客人，嗯，他们就是 你要是再说这个对网站的名字 okay, 对不起， 你就替他支付广告费 okay, 好不好啊？子时招商一个点评网站啊， 对对对，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拍照啊，还有包括一些不管是，嗯，作品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他们点的酒去然后呢去跟我们去做传播，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来这儿感受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不一样的一些文化 啊，他们经常会在点评网站上面帮你们去传播是吧？ 没错没错， 我给你开个头吧，就之前我遇到过的比较经典的客人， 嗯，你在 App Space 遇到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子杰可能其实我觉得他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来开个头， 好的， 就你知道就之前的时候在 App Space 会经常有一些就是经济条件挺好的客人就过来喝酒嘛， 是的， 然后他们一个晚上可能开三瓶酒， 嗯， 就2万多了， 没错， 嗯嗯嗯，嗯， 就2万多了， 嗯， 就是开那种很贵很贵的酒， 嗯， 然后我就想着说，你都已经是花就大概将近3万块钱开酒的人了， 嗯， 那这外面的画就是一幅2万多的画就应该很正常，嗯，对不对？ 对的呀。 然后呢，比如他问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哎，你看啊，就是，嗯，就姐，嗯， 我就是那个花钱开酒的人，来吧啊。 就是你看，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这幅画怎么怎么好，然后嗯，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然后特别特别适合，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会给你砍一个对折，你知道就是在画廊砍对折是什么概念吗？就是画廊基本上什么95折、98折都已经算是非常高的折扣， 对， 因为其实 非常好的折扣了， 因为艺术品你不可能像卖衣服一样还分季去打折， 嗯， 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完全不想理他，但是还是就是象征性的就跟他一直在聊，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想买那幅画的意思是说他想把那幅画送给他的一个员工， 嗯， 因为他这个员工就是之前就是离开公司，他觉得他背叛了他， 嗯， 然后那幅画里面是一幅哺乳的图，就是一个母亲在， 意思就是我养育了你，你现在却白眼狼，嗯， 对， 背叛了我， 就是有奶便是娘的感觉， 哦，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这个 价值观， 这个客人 这个心态 必须要写入名录里面去，对不对？嗯， 所以我们 经常会碰到，嗯， 对， 然后我们就没有， 就是真的不要卖， 嗯，主要是价钱真的不合适，打对折真的不可能。 对， 但即使价钱合适了，我们也会考虑一下，因为就是我们觉得会这样，其实虽然 是 在做艺术经济， 嗯， 对不对？对不对， 嗯？ 万一那个人就收到很生气，烧了呢，撕了呢， 嗯， 买了呢， 嗯，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 是这样子。 嗯， 对啊， 所以说以后应该先问钱文姐，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想买这幅画？ 嗯， 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就会报一个更高的价格，是吗？那都巨高的。如果他真的买了的话，那咱也卖了吧， 没错， 嗯，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说子杰有没有印象就是跟着水水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类似的，嗯，这种印象比较深刻。 刚刚水水说的这个是我作为自己来讲是不方便提，但是谢谢你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又提到藏家，因为收藏家我觉得这个家这个字在国内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真的是昨天又看了一篇文章， 嗯， 是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个知名的收藏家周彤老师写的， 嗯， 就是说国内的真正的收藏家掰着手指头数不超过10个， 嗯， 但是大多数都是投机客，但是我身边还真有这样一个藏家， 嗯， 他是应该说是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 嗯， 而且的话呢我们是在今年的艺术北京结缘，那么我们今年是作为一家新的画廊受邀亮相我们艺术北京，啊，也非常的感谢就是艺术北京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画廊的一个支持，嗯， 艺术北京真的还蛮好看的啦，虽然它很官方， 对啊对啊对啊， 你怎么你笑什么 我是在笑子杰真的是一个就是自带广告 包量的选手。 真的 哦，对， 就是自己的事儿呢，其实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善良隐晦。 对， 就别人的事儿真的是特别热心。 看来我懂得分享。 这个时候就你看依次出现了别墅，然后点评网站，然后艺术北京。但我觉得艺术北京还好，子杰特别可爱。然后先说完之后啊，对不起，我是不是又露出广告了 ？OK， 那我们再拉回来啊，就是这个他在艺术北京他看到我们一个代理艺术家钟明德老师的一幅啊，就是此山中的一幅作品。那么在艺术北京其实这个过程中的这个访客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杨教授他对这件作品足足驻足了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而且呢，我当然了一开始我是一个很热情主动的去跟他聊，但是我真的是从他的这种言谈之间感受到他对这件作品的深刻的理解。然后呢，当然了，不可否认，最终他收藏了这件作品，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我唯一在这个展览期间送了他一本画册的人。后来呢，我们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包括我们会经常聚会，然后呢组织他去见艺术家呀，跟艺术家深入的交流，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一起跟大家一起聚餐，在聊艺术。就是这个藏家会他首先我觉得他跟我讲啊，他其实我去过他的家，他收藏了2万多本书， 哇哦， 但是在国内买艺术品他是第一次，他把第一次给了我。然后呢，实际上他说而且这件作品价值也不便宜，十多万。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他应该是很热爱艺术品，喜欢艺术，但是其实对我来讲他也是对我的一份信任。我会觉得这是在我心里是真正的藏家，我也愿意把这样的藏家跟艺术家去就互相认识交流，然后呢让他们成为一辈子的朋友。这我觉得是作为一个艺术经纪人或者画廊主愿意去分享，而愿意去让大家成为一个这样有共同话题的一件事情。对， 还是挺有情怀的。我看到很多朋友来了哈，树子也来了，欢迎，还有咱们的现在变成老朋友了 Imperfect Hero， 小朋友说我来了，看到你们就开心，我们看到你们也很开心。 对，我们今天请到了另外一个大哥哥。 是的，大哥哥。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活力调频的微微一笑。其实还蛮想问一下大家的，今天请到了这个子杰呢，他做了一个艺术空间，他的理念是把艺术融入到你的生活空间当中去， 特别是夜生活。 所以对他的艺术空间是营业到凌晨两点的，也就是你在凌晨两点依然可以在他的空间里面看到非常新锐的非常先锋的艺术作品。然后现在我需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他的艺术空间里面除了画廊之外还有一个鸡尾酒廊， 是什么？是 那个鸡尾酒廊里呢正在研发一些夜宵菜单。大家觉得在工体哈，你去了这么一个潮流聚集地，去一个艺术空间里面可能会小酌两杯，然后顺便看看画，这个时候你想来点什么吃的呢？对不对？咱们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吧。刚才我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包子 啊，那就怕包子有味儿，这倒是真的。 牛肉面，对不对？ 牛肉面 是肯定的。 露台上真的可以弄一些热食了。 我们有的客人跟我们讲，哎，你们可以在上面烤羊肉串。我说不可以， 不要烤羊肉串了。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那种艺术项目的感觉。 对， 就是让一个比如摊煎饼的大妈用， 是吗？ 不是，让一个。比如就是他就是烤煎饼的大妈在一个很漂亮的亭子里面，然后你们把那些仪器也做得漂亮一点，然后让他就是穿着特定的服装在那边就摊，不就可以卖得又贵，然后大家又觉得还不错吗？ 是真的可以卖得贵一些。我觉得去那儿人可能就不太在意，比如说一个煎饼是20还是40。我们可以请 艺术家做这样的实验项目。对， 艺术家做煎饼吗？ 对呀，不很好玩吗？ 倒是可以，但是他们做得出来吗？我觉得煎饼还蛮需要技巧的。 你知道就是现在非常， 所以咱们今天现在开始聊如何做煎饼果。 不是，你知道就是很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艺术家叫做那个吴山砖，你叫吴山砖吧？ 对， 就是他之前就是做了一个举动，他就是跑到画廊去卖虾。 哇哦， 很酷，对不对？ 生虾还是熟虾？ 生虾。 哦， 就是那种 是小虾还是大虾？ 卖虾。 多少钱一斤？开玩笑，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没错。 对，他就是去卖虾嘛。这边就可以卖煎饼，对不对？ 没错。包括你看我们现在草场第艺术区有一个双飞的展览，他们其实就表演睡觉。 对，那天我都惊了。 对啊， 就是那个展览，就是去了以后，然后九个人，然后九张床，就是上下铺，中上下，然后九个人，我们去他们展览的时候，他们就在睡觉。 所以整个展览没有任何装潢，没有任何布置，就是九个人在睡觉吗？ 不是，有很多很多装置，还有别的东西，但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们在睡觉， 挺好的呀。 而且他们也 一起， 而且他们也 困了得，他们真睡着了吗？ 真的，就是他们吃了一点点就助眠的药， 助眠的。 九个人都是艺术家， 对， 九个艺术家， 对，九个艺术家，就他们是一个团队。然后我觉得，就你走进那个展览，给你的感觉就很像说，你不知道那是不是他们做的一场梦， 嗯， 因为他们正在睡觉嘛。 我好喜欢你这个概念哦，这可能是这九个艺术家当中的，脑海当中的一场梦。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喜欢庄周梦蝶这个概念。 好了好了，不要再聊庄周梦蝶啦，昨天我已经听够啦。啊，然后那九个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姿势在睡呢？ 各种 聚集在一起吗？聚在一起还是分布在整个空间和展览里？ 每个人自己一张床。 嗯，然后每个床都有个摄像头，然后你可以通过九个屏幕来观察他们睡觉什么姿势。 对， 是不是很有意思？ 睡了多久啊？ 睡了，他们好像就是从一开始就睡睡了， 从布展一直到展览，包括此时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对，但他们现在没睡了，嗯， 现在没睡， 现在醒了是吗？现在起床了。 现在你看到就是空的床。 嗯 嗯，其实子杰之前也是做过类似的这样的比较行为的东西吗？有没有？ 行为的 比较少， 未来会往这方面去，因为现在的艺术城市它不仅仅是架上了，它更多的就是说会往数字新媒体或者行为方面去。 嗯， 而且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艺术机构，你如果参加国际的艺术博览会，如果单单只是架上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入围的。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都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嗯，那么画廊也是一样，它也是要需要在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表现形式、新的媒介形式去为公众去呈现这样子。 嗯，你觉得你的理念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好像创业者，我接触的所有创业者都特别特别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嗯， 对，是。 对，我很想知道子杰他看待世界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你这个有什么独特的特质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我们都是普通人，只不过说，哎，我昨天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还发了一个内容，就说，我做人做事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我比别人更勇敢、努力，然后真诚、用心，就是这几个词，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就是说，可能我的特殊的经历，然后以及说我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就水应该了解啊。因为做艺术真的吃这碗饭很难的，真的很难。如果你是为了钱，你千万就不要做艺术。 嗯， 艺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或者是一份情怀。 嗯， 那我们既然选择了，更多的时候，它应该是你有一种使命感。我个人觉得，就是我非常欣赏的就是西方大师卡斯蒂利，他作为一个艺术经纪人，他能够被大家所尊重，他是因为他帮助了真的太多好的这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熟知的西方的大师，成为公众的这种艺术领域的这个这个真的是大师。 嗯，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做一个连接了这样艺术生态的两端，去解决一个社会的问题。 嗯， 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确实是在艺术这个领域里面，应该讲啊，可能提到画廊主啊，大家都会说不是那么受尊重。 嗯， 我是希望能够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去向我们的西方大师卡斯蒂利去致敬。嗯，就是说能够说帮到我们真正的有思想有才华的艺术家，同时也帮到我们这些有需要艺术品的一些艺术爱好者或者藏家，能够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有一位已故的一位非常有才的艺术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叫我活着就是当代艺术，我死了就是艺术史。作为我的一个方向，我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人生目标， 对， 是吧？ 对对 对， 人生的小目标。 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总会有一种人，就是你觉得他就每天都要灌很多很多鸡汤， 他要改变世界。 然后你听我说，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就是去阐述。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就天然的就很烦这样的人。但是你知道子杰是我看到过的很少数的，我就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自己灌那么多鸡汤这样。但后来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把自己的这种想法 是的 就是注入到生活当中去的一个人。其实这个画廊在就是在整个的运行当中并不是就是特别特别顺 一帆风顺的， 每一个创业者都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但其实真的是我最近发现了，就是所有的人在讲到自己行当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一个句子说，如果你是为了钱，千万不要干这个。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怕别人过来抢钱， 就好像觉得好像除了金融之外，金融是如果你要命， 对，就千万不要干这个，是吧？ 然后好像其他的什么行业都赚不到钱。 嗯， 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感觉？ 嗯，其实在一个行业只要做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它永远是赚得到钱的嘛。 是， 但是在这之前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慢慢的去等待那个光明的到来。嗯，但是子杰没有问题了，毕竟他比一般人要更加勇敢、努力、真诚、 用心 用心， 而且有艺术的情怀。 嗯， 活着就是当代艺术， 死了就是艺术 史啊、哦。那 imperfect hero 哦，不完美英雄。嗯，说其实晚上呢不要吃过于辛辣的简单的就很好了，还是要保护好胃。嗯，没有了，他很喜欢你了，他一直在听你讲的话，然后包括你发的朋友圈他一直说真好啊，然后一直在表示赞同。 谢谢。 嗯，然后谢谢张连龙关注了主播哈。那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都会做直播的一个节目微微一笑，所以大家如果早上有时间也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聊天，如果你觉得有可能有时间就先点个关注，这样你有时间的话就来陪我们聊一聊吧，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在。那其实我还想问子杰一个问题，刚才他说了他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大众和艺术连接起来，那到底大众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我觉得大众和这个的关系它应该是这样，它是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大众其实原来我们最早经常讲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时代，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可能很快就是可以去改变自己的 五天河东五天河西 对，所以我觉得大众他会通过，就是如果说有不同的人群去影响他，通过自己努力，当他自己从基本的温饱解决了之后，往这种物质或者说精神层面逐步去攀升的时候，他应该会了解艺术，然后更甚至说上升一个层面去热爱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至于说在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逐步提升的一个过程。对， 嗯，明白了。其实我还很想问，刚才你说那段自白的时候，你也说了，包括水水也提到了，说你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是想赚钱的话，千万不要来做艺术。嗯，所以说你做艺术不是为了赚钱。 如果说作为一个商业行为，只要有经营，就是交易行为，你就是商业行为。我们经常也在讲，就是做商业不挣钱就耍流氓，你肯定是要 赚 钱，因为你只有赚了钱，你才能够去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一点，甚至说你有了你才有这个条件，有情怀的话去帮助更多的人，做公益慈善。 对的。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本着说要挣钱去做的，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坚持下来。还是说有情怀和责任在先，在这个基础上你就在领域里面不断去创新和坚持，就是你好的时候你也不要嘚瑟，但是你不好的时候你也咬牙坚持，其实就是一个煎熬的过程。那么你坚持下来了，在领域里面呢，你树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名片。那么我觉得支持你的人越来越多，那我相信在随着你的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我觉得一直坚持，我相信你可以是挣到钱的啊。是这样子，并不是我们不爱钱，是这样子。 有了情怀，靠情怀去坚持，然后你一直在坚持着，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对你来说，做 F Space。 哇，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做 F Space 包括说可能我再延展一下，就是包括我做的现在就是关于整个文化艺术这一块，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对整个文化艺术的一个推广。我觉得这个是那我自己本身不是学艺术，水水了解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会觉得艺术真的改变我很多。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说，如果你想了解人生的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一定要去热爱艺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艺术这几年让我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了看待生老病死这个词真正的意义，真的是这样子。 能详细讲一下吗？ 厉害哎！ 对，怎么改变了对生老病死的看法？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如果你真的是在艺术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混过几年之后，你会觉得很多艺术家他的创作更多的是探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政治啊，对吧？还有就是我们提到死亡。我们其实我们有句话就是就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向死而生的是吧？这么一句一个冲动， 就是 说 他是原因好像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了，类似的， 对不对？ 就是古希腊先贤， 没错。就是说可能艺术是很多，其实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它是关于死亡的一种探讨。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话呢，是真的是在艺术这个领域里面经历了自己身边的人事物之后，让我彻底的对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生老病死有了非常深的体会。所以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我是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我是觉得都不会对我有做成特别大的影响。对， 已经看开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你知道生死这两个字，我特别特别感触，包括我之前就有 一个老师，就我是特别特别的敬佩他的，就是属于那种，哎呦，感觉好像人生间所有的哲理他都已经参透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他已经就是很有名望了，然后也很有钱了，我觉得好像就是他每天就过得很开心，闲云野鹤，然后吃酒喝酒吃肉这种，吃酒其实也是对的嘛， 没错。 然后他说是参透生死。 嗯，对。 然后生死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听起来还是挺玄乎的。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有限的五六十年之内是参不透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至少接近艺术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一些。 没错。嗯、 但是其实接近艺术，艺术会逼迫你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没错。 是吗？ 是的、 嗯。 因为艺术家他思考的问题始终还是要更终极一些。嗯。要不然他怎么拿住你们呢？嗯， 那倒是。 嗯，对不对？嗯。 好吧，我看到了，刚才有一个朋友，新来的朋友叫做伟伟弹唱，打了一个一。你是冒个泡告诉我们你新来了，对不对？请点击关注。 嗯 ，OK， 那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感谢子杰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和大家一起的陪伴， 是的， 然后参加这个早间的派对。那同时呢，也是感谢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各位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微微一笑就是这样，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明天和您不见不散。再次感谢子杰， 好的，谢谢子杰，一首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情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日早上睡个好觉。嗯、 OK， 明天见啦， 拜 拜。拜拜。 Rocker 不生产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